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做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丢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老汉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老汉推估。 喂，嗱，而家現場睇咧就有3001人，咁咧頭我哋依度嘅現場咧就有啲聽眾喺度嘅，咁咧佢就話咧，佢話佢哋屋一屋三個人睇咧，就分開三部嘢睇嘅， 佢冇話三個都係睇同一個節目喎，但係佢可能一個睇緊蕭生，一個睇緊阿鬱敏，一個睇緊我哋咯。 萧生唔系咁噶，萧生而家系录片，每七分钟到嘅咋，边有咁长？ 咁赚得多啲啊嘛。 系啦，咁啊，即系咧，大家如果系听咧，就真系唔好啦，即系分开，一用个 iPad 啦、手机啦，或者系用电脑分开嚟睇，咁啊舒舒服服，系咪？ 咁就最好咧，就叫多啲屋企人咧，就再分开啲。系咪明明系住埋一间屋度啦，都去唔同嘅地方嗰度，打开唔同嘅机喺度睇。 嗱，总而言之，即系吓有电脑嘅，有 iPad 嘅，有 iPhone 嘅，有咩 Android 嘅，诸如此类机。 唔系嗱，好多人就话点解即系我好似讲到话曾俊华一定输？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哋做评论一定要保持一个冷静嘅头脑，即系唔可以话因为我买佢赢，我就要去即系将所有嘅 wishful thinking 即系专系揾呢对佢有利嘅条件去解读， 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头先都讲啦，如果六八九能够晋身成为呢个政协副主席咧，我觉得冇悬念噶啦，一定系俾阿奶妈嚟， 一定系俾阿奶妈。OK， 嗱，我而家讲下我笔数啦。 但系你话佢做唔到政协副主席啊嘛？ 嗱，有两个，如果佢做嗱，我依个逻辑同你一样啫嘛。如果佢做唔到，就即系之前嘅和风咧。是会延续落去 的。是一定是。 OK。咁即係话呢嗱大家我睇埋下个礼拜啦睇下呢一个嘅即係我哋嘅国家领导人啊梁振英做唔做到啦。 嗱我觉得好简单呢、這个牵涉到点解佢呢个礼拜动作频频。 嗯。 除咗律师信俾苹果日报之外仲要用私人用自己嘅钱去告啊梁继昌。 嗯。 我觉得呢个好关键佢都知道。 係啦。咁一阵又讲埋呢一点啊。 嗯。 啊、我一先讲计计数。嗱而家呢就叫做呢民主300 plus 咧就叫做开咗个会， 嗯、 就叫做啊同意啦，捆绑一起咧投去俾民望， 但 系 有暗涌 嘅， 其实 有暗涌，一阵我讲埋个暗涌，先计计数。民主300 plus 如果真系成功做到呢件事嘅话咧，即系话我当嗰个民望最高嗰个到最后佢哋嘅扑屋结果系阿胡淑珍，好啦，咁即系话咧大约系326票啦、 嗯， 我当总数。又跟住我话，其实嗰啲所谓嘅唔喺民主300 plus 个阵营里面，但系都系浅黄嘅选位咧，其实嗰阵时计个数都有几十有嘅，即系话大约系360到嘅，即系总共系360系属于黄丝嘅选位。好啦，跟住咧，我话你睇翻最360加埋呢一个阿曾俊华35票嘅建制嘅提名人，咁大约系395啦，395即系仲争206票就可以以601票就当选啦。 好啦，咁206票， 但你要扣咗朱海迪啊、罗冠聪啊嗰六票。 系，我知道，我知道， 即系 喺 度。 系啦，如果206好，或者系210好，或者220好，大约系200零票啦，230度啦咁样。好啦，咁即系话咧，如果真系呢个李嘉诚 all in， 佢嘅票 all in 胡苏贞，又加埋咩咧？就系所谓嘅走票啦。咁啊，嗰阵时阿田北俊话：喂，其实真系。好庆嘅班选委，今届咧你做到咁样样咧，即系扛住把刀落去咧，佢真系咧真正投暗票嘅时候咧，就会投俾阿胡苏贞嘅。咁而家咧最近啲新闻就全部讲啦，就话喂 check 唔到你噶，唔好信啊，嗰啲谣言嚟噶吓。 我因为冯华啊，同埋咩咧，泛民就醒啦，即刻夹阿谭志源 啊， 因为咧有啲人就吹啦，包括左部就话可以 check 到噶咁样 啊， 咁啊空嗰啲选委啊嘛。咁所以我就话咧，政府咧就嗱嗱临咧，谭志源就叫冯华出嚟讲，就话啲灯有咁暗，得咁暗，手机都影唔到嘅，又唔会运票翻去 check 指毛嘅。 张晓明都话离晒大谱，即系话呢种讲法 系啦。 OK 啊，好啦，如果真系咁嘅时候咧，即系话有200几票，其中有100票或80票系走票嘅话咧，咁嗱，我觉得点解？我觉得仍然有可能出现呢个现象咧。你我都话你睇翻。呢一届呢个田北俊、田北辰、曾玉成以至娴姐，已经即系佢对于今届嗰个选举嗰个情况咧，嗰、那个不满情绪咧，已经 日。哦，咁事实上我谂任何人都睇到呢个系会即系1997年到 最 最 恶劣、 最丑陋嘅一次嚟 吓、啊。我觉得连佢哋都唔想咁样样发生，即系对香港。我成日都话啦，呢一班建制派只不过佢用一种嘅叫入建制嚟，希望可以影响嗰个社会嘛。但系唔代表佢哋咧，就话你叫我做一啲违反我良心、违反我标准、违反香港核心价值嘅嘢，佢都会做噶嘛。 同埋你好核突啫，你董建华、林郑月娥两个人都同选委讲，中央不会任命曾俊华。 嗯， 你净系呢下已经触犯选举条例，系犯法的。 犯法噶。喂， 喂，董建华系冇否认过自己喺香港团结基金会里面讲过呢句说话噶。 嗱，如果 佢从来冇否认过噶。 嗱，如果佢否认，就要告信报。 系啊， 系咪？ 报料嗰个人 系咯，信报咯。喂，信报讲系你讲噶。好啦，嗱，你都讲啦。而家咧，其实选举之后咧，当然啦，我哋都知道，即系呢啲咁嘅犯法嘢咧，到真系阿林郑上台嘅时候就冇得追噶啦， 冇噶啦， 冇得追噶啦。好啦，我想讲啦，呢、這个。民主三百 plus 嗰个暗涌喺边一度？即系头先讲嘅就系话，仍然嗰个会议啊，即系出翻嚟讲话，我哋愿意 bundle together 投俾民望最高嗰个会议咧，据说就只系得40几有参加嘅啫。 第一、第二就里边都亦都仍然继续咧，大家都即系互相都有即系拗撬嘅，其实 啊， 咁所以咧就宣传一下先，听日咧就。我会同阿刘梦红咧，就举办一个政治沙龙，就同一啲选委合作嘅，其实、 嗯、 就系阿吴永辉，即、就、系、是、建筑测量嗰边嘅选委。咁咧佢有个组织嘅，咁咧就呢个上半决咧就会喺 YouTube Live 嗰度咧就直播嘅。 嗯， 就系、是、我同阿刘梦红对嗰个政局嘅分析。咁后半决就闭门讨论嚟、 啊， 就系、是、咧会有一啲系支持胡官嘅选委啊等等咧，我哋都会。即系直接面对面，大家讲自己嘅睇法、 嗯， 所以我觉得，即系好多人讲就系话，评论我对胡官嘅睇法，咁我觉得呢个唔重要嘅，其实重要嘅系我哋对嗰件事嘅睇法，我嘅睇法唔重要嘅，其实， 嗯、 即系唔应该评论嗰啲人嘅，其实，反而你讲翻你自己嘅立场，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 嗯， 咁所以咧就。 我不嬲唔系好中意评论人 系啦，即系我唔知道我自己原来咁大影响力啦。当然，其实我系一个 small potato 嚟嘅。 啊，你过去嗰个礼拜好红啊，即系好多人评论你啊。 啊，当然系啦，呢、這个小薯仔咁嗱、啊。但系实际上我自己再讲一次，其实对政治人物，我谂如果有听我节目嘅人咧，都听过好多次我讲呢句说话噶啦，就系唔系听佢讲乜，系睇佢做乜。 嗯。 而呢个咧，我觉得系我哋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做嘢咧。那个最重要的出发点来的就是你有个观察然后做一个判断。嗱譬如我举例咁样好多人就话佢你话胡官系鬼就唔啱啦咁样。嗱鬼唔鬼呢个意思我觉得唔系话佢个动机系乜嘢而系睇佢结果我觉得。亦都可以唔需要用鬼呢个字嘅我觉得系。嗱譬如好简单长毛参选唔通长毛会收中联办嘅钱去参选咩我绝对唔相信。 就算有人咁样攻击佢，我喺节目都公开 defend 长毛绝对唔系一个咁嘅人。但系如果我要令到长毛去参选，我唔会用呢个方法。我会揾一啲佢好信任嘅人，话俾梁国雄听，其实曾俊华系阴点咗嘅。而当佢深信不疑嗰阵时候，佢自然会做出一啲嘢系符合我嘅战略部署嘅嘢。嗱，呢啲唔系话好多人对呢个所谓策略候选人呢样嘢咧，有一种好道德嘅睇法，以为咁样就系污蔑咗长毛嘅道德、政治道德或者系胡官嘅政治道德。嗱，我自己唔系咁睇嘅，我唔相信呢两个人都系为咗个人嘅利益而去参选嘅。但系如果有人同长毛讲，话俾梁国雄听，其实习近平从来都冇变过，一路都阴点咗曾俊华嗰阵时候，而长毛深信不疑嗰阵时咧，佢就会去觉得泛民柯烟曾俊华就好大镬啦。咁佢咪会做出一个决定咯？胡官都系嗱，所以我一开始 comment 嗰阵时候，我系用紧杨铁良做例子嘅。其实杨铁良当年辞去呢个首席大法官嘅职位，去参选1996年参选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你唔信？你问翻杨铁良本人，究竟当时嘅新华社而家嘅中联办同佢讲咩？就系话你做紧噶嘛？你谂下，如果唔系杨铁良，点会？佢辞咗嗰个位，嗱佢唔系用钱收买杨铁良去选嘅，佢系话俾杨铁良听你做紧，咁佢咪去选咯？结果原来根本上就已经系俾人过咗一栋啦，系咪？佢就变咗帮董建华抬轿嘅，然后俾翻个派彩你，咪做行政会议咯。 而我觉得 嗱呢个就系策略，嗱我讲紧嘅系策略，呢个唔牵涉到收买等等呢啲咁嘅嘢嘅，我觉得。 嗱，我觉得咧，香港如果你系一个选委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呢啲咁嘅所谓嘅评论员咧，其实我哋讲乜嘢嘢咧，其实系唔重要。好似你所讲，我哋系唔重要。 我觉得个初衷最紧要，其实。 我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选委嘅时候咧，我之前都同讲过就话，你要考虑一样嘢嘅，你考虑咩咧？就系如果我估错咁点？如果我即系其实你谂乜嘢嘢，你相信乜嘢嘢咧？其实嗰个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样嘢，就是、如果你错咗，你就好大镬。即系话好似你话其实就系阴点啊，曾俊华嘅、我相信其实到最后都系曾俊华系做特首嘅。喂，万一如果你依个信念系错咁点咧？咁就好大镬。大镬喺边一度咧？我哋成日讲嘅喺个节目讲过一次又一次，就话大镬嘅唔系曾俊华上唔到去做特首，大镬嘅系成个嘅民主运动就会陷入一个好大嘅叫做点讲啊破局。即系咧，香港市民咧就会因为咧呢一个嘅民主300+。因为你点解咧？佢哋嗰阵时投票选你嘅时候咧， 其实如果好似 个 pattern 已经系好清楚， 同埋如果好似你头先所讲咧，如果阿胡苏都系得610票咧，我担心嗰啲自决派走咗去， 系啊， 真系大镬噶，到时 系啊，到时大镬噶。 如果咁样唔够票嘅话， 到时系如果真系争咧，如果计过数咧，争 几票， 争咗几票咧，嗰个大镬程度就好紧要噶啦。 嗱，所以我觉得咧，大家唔需要怒气嘅，我。经常都讲嘅政治评论系咩呢？你对自己诚实，讲出自己嘅 assumption， 我嘅假设系乜嘢？然后咧，俾对方持唔同观点嘅人都明白你系基于乜嘢嘅假设去讨论啦。我同阿梁国雄同埋梁家杰讨论嗰阵时咧，都系一样嘅。我俾佢哋大家讲足咁多嘅时间，你讲到停为止，讲出你自己嘅假设系乜嘢？梁国雄讲佢嘅 assumption 就系话，因为佢相信习近平系阴点咗。梁家杰就话。我哋唔可以喺呢段咁早嘅时间柯烟曾俊华，令到佢变成泛民嘅候选人。佢话如果咁样嘅话，对佢争取 A、B、C 系不利嘅。嗱，咁佢都讲出佢嘅睇法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 但系而家最紧要去到投票嗰刻。 系啦，而家就系话，而家已经过咗提名阶段啦。而过咗提名阶段之后，究竟点解仲要经过一个 pop vote 嘅程序，去戴多一个头盔俾自己呢？我觉得。好多选委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去 protect 自己那个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有膊头的从政的人，虽然你说我不是职业的政客，不过你成为选委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个政治角色在这里。你是要运用你的政治判断， come on。你不可以戴十重头盔的，那如果 pop vote 之后跟着需不需要再加多一个戴耀廷的一个唔知乜嘢嘅机制或者中庭要嘅 survey 咧，你戴十重头盔，然后你先至去做一个决定，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你要去承担个责任噶嘛。 其实 梁家杰讲得啱啦，佢最后尾佢就话嗱，如果我 我哋all in，如果中间唔支持嗰啲，佢哋要自己同佢哋嘅选民解释啦。 嗯， 系嘛？佢梁家杰都系咁讲，我觉得。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话口水战嚟嘅，我觉得呢个系你要运用你自己的政治判断，然后咧去做一个咧系对现实政治有影响嘅一个决定。 即系我会明白佢哋用 pop vote 咧嗰个嘅理念啦，我只可以话我会明白。 但系我觉得都系大头盔嚟 嘅， 我觉得 系。但系咧就可以咁讲嘅，就系、是、engage 到呢啲香港市民喺今次嗰个嘅特首选举当中，即系等于起初嘅所谓嘅公民提名啊嘛，成日都系讲紧就系话点样去 engage 香港市民啦咁样。咁呢个我明白嗰个嘅所谓你个即系谂法。咁即係希望个特首选举可以有一啲咁嘅啊将香港市民都 involve 落去。但我自己觉得呢 pop vote 呢而家呢有一个问题呢，就係话你又系打开口牌嘛，而家。如果有一啲呢啲咁嘅政权能够可以即係叫做一系攻击你系统啦。 你要几多 少 俾几多你 啦。你要几多俾几多你啦。我而家帮林郑 系。官又得，帮林郑得，帮林郑仲容易添，我觉得。 啊 咪怼到佢扑福赢咯， 系咯，不怼两个都得嘅，是但一个都得嘅。 郭荣亨就冇得冇解释嘅，佢就系话我相信市民嘅智慧。而家讲紧呢个唔系直选，呢个系一个你同一个政权国家机器嘅博弈。 系啊， 而我哋手头上系冇乜筹码嘅，而对方系有一个相当庞大嘅国家机器喺背后。 嗱，仲有， 然后你帮自己落 N 重嘅呢个规则，即系话上去打 K 温顶。对家又可以拳脚争失用晒，你就淨係可以用拳嘅。而家仲要系咩带住十个咁鬼厚嘅拳套，你打埋人哋嗰度都唔痛嘅。而家个局面就 系 咁咯。 系啊 ，exactly， 即系你而家嗰个系统咧 ，pop vote 系统咧系 open to 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入你嘅系统，你去做投票噶嘛。 嗱，当然佢有个核实嘅程序，但系我觉得嗰啲亦都系可以被动员出嚟噶嘛。 可以动员出嚟， 嗰啲系真实嘅人嚟噶。 嗰时周融咁样样， 佢系真实嘅人嚟噶噃。 系啊， 唔一定系，即系唔一定 系。即系虽然有水分， 唔一定系用嗰啲僵尸电脑 去做。但系佢要入几十万，我觉得要入几十万嘅真实嘅资料落嚟，系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做得到。 好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即系你好似你所讲嘅，喂，成件事根本就唔公平嘅，你系咪要用咁公平嘅系统嚟去做呢？因为点解人哋系一个国家机器？OK 啊，第二就系话，即系呢一个始终咧系令到嗰个所谓策略咧不能够发生咧，就系咩咧？你到而家仲有咁多嘅谜团喺度咧，嗰班嘅李嘉诚啊，嗰班嘅所谓本来都谂住转去投阿胡邹争嘅。喂，佢多咗諗法喎，喂，佢好似据说佢哋而家都未倾掂喎，又搵人又话个 pop vote 系统喎。咁佢哋都会提呢个问题㗎，喂，那个 pop vote 系统到时俾阿爷攻陷咁点算。 同埋好简单啫，就算我要得罪冒住得罪呢个共产党官僚嘅呢个政治风险，如果我买嗰人赢出，咁我咪可以对冲咗个风险囉。 对冲个风险同埋。 但係如果我买咗落去曾俊维，曾俊华输咗，咁就相错误啦。 係啦。 咁就仲大镬啦。咁你諗下，如果我係嗰班 ABC， 我就唔敢喐啦。 啊， 所以我就话呢个所谓界票论呢，好多人都捉错用神，以为係纯粹睇一个两轮投票制呢个问题。其实唔係，嗰个係一个政治行为嘅预测嚟。而我预测嗰个政治行为就係咁嘅。第二，我觉得係冇办法对决嘅情况，睇下係扯唔开嗰个民意调查里面嗰个差距㗎嘛。而家十几个 percent 嘛，胡官。如果十几 percent 加埋落去胡须嗰度，喂，大佬拉开两成啦。 嗯。 所以我就话一开始我判断，如果奶妈只是紧守住689嗰个基本盘嘅话呢，佢得四成民望嘅啫。 嗯。 而胡须能够攞到浅蓝同埋泛黄嘅话呢，就六成。 啊。 呢个系好清楚嘅，其实。你一睇一张胡官同胡须加埋就知㗎啦，其实。 所以呢，咁讲啦，因为呢呢、這个节目呢都好可能有而家好多嗰啲胡官 fans 听緊。我都想讲一样嘢，就係话呢个亦都喺个节目讲过好多次，就係话其实胡官会，我哋都系喺度讲緊计緊个数呢，就唔系讲緊嗰个嘅，因为呢个系小圈子选举。 呢个系博弈，唔系 直选嚟嘅。呢个唔系一个普选嚟嘅。咁所以呢加埋呢而家我哋嘅目的呢，就唔系边个上去，就系、是、只不过边个唔好上去，嗰、那个叫做林郑月娥。 林郑。 好啦，咁 ABC 嘅初衷囉，就话。 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就要衡量究竟胡须争比较相对是可能性强啲啊，抑或系胡官啦。我个判断就系胡须争。 咁好清楚 嘅。如果你嘅判断话系胡官，咁我冇得拗。 你一票都攞唔到建制派。 啊、 全部要靠泛民。 啊、 胡须都仲有三十几票。 系啦， 咁已经好清楚噶咯，系卅几对零。 嗱，咁 你都话，仲有第三个 argument 仲好笑，就系话，上到去佢会变面。喂，坦白讲，就算你俾余若薇去做啊，佢上去嗰个位啊，佢都有可能变面噶啦。呢、這个即系等于人家有一死一样，个个都会死噶啦。 佢上去变面 做人咯， 唔系佢上去变面嗰个系另外一件事， 系之后同埋搬龙门嚟嗰个系。 呢个林郑月娥就一定会变面， 系啊，因为佢上去嗰个面已经系咁， 系啦、okay ， 已经系向住西环啦。 啊，咁你都系。搏一铺嘅啫，你而家搏一铺就话，哎，因为点解咧？你话胡苏贞上去变面，咁你系咪嘅意思？宁愿投票俾阿法官输咗，然后跟住俾阿 Carrie 上去好过咧？即系呢个嘅 argument 究竟系乜嘢嘅逻辑咧？好啦，我想讲翻就系话呢个胡苏贞，如果你而家呢个时候仲个 message 系咁唔 con 即系唔个确切嘅，即系话所谓300 plus all in 胡苏贞。这个信息仍然不确切的话，我告诉你，就是你是从人性的角度已经是看得出，可以估得到李嘉诚好或者那班的所谓想走票 的人呢，是不可能这个时候会去做到决定的。因为你如果现在告诉我很确实 的数字，就是我们326票 all in 胡苏贞， all in 胡苏贞，不要说什么民望最高的那个，即是喂，已经民望高唔高，已经又系已经系即系已经系有眼睇啦。 呢、这个一啲 搞乜鬼， 一啲都唔复杂嘅。其实呢、这个等于小三点样打赢大婆一样嘅啫。 啊， 如果你系一个小三嘅话，你唔能够嗱，假设你系呢、这个，你有一个小三啦，假设啫。 假设你自己啦。 假设阿 Lens 啊， 好，假设 阿 Lens 有个小三啦。 啊， 咁嗰个小三，如果 Lens 唔应承嗰个小三，我会同你结婚嘅话，嗰、那个小三系唔。即系嗰个小三，如果唔应承阿 Lens， 你只要离开你大婆，我会同你结婚嘅话咧，佢唔敢离开嘅，我觉得，因为佢点都要有渣男噶嘛。 系， 如果你话喂，我哋只系追求浪漫嘅，追求呢、这个过程嘅，嗱咁啊大镬啦，咁我永远都留喺个大婆嗰度嘅，一定系，系乜？但系永远个小三点样夹佢咧，就一定会同嗰、那个同阿 Lens 讲噶嘛， 走咯我。 系啊，嗱你离婚嘅话，你唔离婚我走啦，咁噶嘛，一定系咁。如果你离婚，我同你结婚。咁所以我就话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嗰啲选委就最惊咧，唐英年嗰句屌屌揈票，我就俾咗你胡苏，顶你得300多票，你又唔够，中间走咗150去胡官嗰度，咁我点解要俾你咧？ 系啊， 田少都说服唔到嗱，我当田少系阿胡苏呢个 A B C 嘅呢个庄脚啊，即系喺 A B C 阵营里边去帮胡苏拉票嘅。好啦，而家拉到 Michael 田啦，自己细佬，好啦，佢细佬再去拉咩咧？拉啊叶柳嗰啲 fans 啦。譬如李少光啊嗰啲，仍然咧去到最后尾唔跟人大提名，而系俾阿叶柳嗰啲。咁佢要话俾嗰啲人听啦，嗱，因为嗰啲都系建制派嚟噶嘛，嗰啲唔系泛民噶嘛，你一定要话俾佢听，喂，胡苏系好大机会赢嘅。因为买马系人都中意买赢、那個。 你而家系要有呢个 message， 你出唔到，即系好简单。你又流淡汗又有白印喺沙圈嗰度又唔肯行。 嗱， 而家曾俊华就系咁啦，跟住你话俾人听。喂，呢、這个顶头大热嚟噶， 喂， 你买重注落去啦。 呢、這个时候就已经应该民主300 plus， 除咗有一个好确实嘅一个嘅即系说法，即系 all in 胡苏贞之外咧，就已经可以揾阿李嘉诚倾偈啦。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觉得揾个代表， 而家最惨就系咁啊！基本上佢系一个松散嘅政治联盟。咁、而呢个联盟本身咧，系当年系以梁振英为一个嘅 A B C 嘅目标。好啦，咁而家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目标系唔应该改变嘅，仍然系要坚持。不过嗰个 C 系 Carrie Lam， 点解咧？我头先讲呢个换人不换路线呢样嘢已经系90%啦，就等埋下个礼拜嘅啫。如果下个礼拜揭中，梁振英系成功当选为呢个国家领导人嘅，咁即系话咧，就算你 all in 都好啦，其实个 chance 都唔大。但系都仍然需要 奋力，因为点解你为咗民主运动 仍然奋力一战？我觉得系令到下一届特区政府上场嗰阵时，系要面对一个好艰难嘅处境。呢个民主运动先至有机会再发展落去。如果唔系嘅话，一 flip 我就系话，所有矛头就指向泛民嘅选委。 到时系双输啊！ 到时咧，喂大佬，我共产党就 happy 到晕啦。 系啊， 你班友就自己再一次分裂，然后咧跟住我就捧咗一个。689.2上去，这个就是双输局面嘛，我就话。 奋力一战唔系保曾俊华咁简单嘅，我觉得。 你奋力一战之后咧，仲有啲咩可能新嘅格局出嚟咧？除咗香港市民即系会觉得，即系等于今日阿田北俊咧喺即系拍住上嗰条片嗰度咧，其实佢都讲得好感动。我咧胡苏贞嗰啲片咧，最大嘅咩就系咧，成日都好感动你嘅。即系就算连田北俊都讲， 比较 sentimental 嘛个人。 即系田北俊讲就系最后嗰句系咩咧？就咩咧？我希望香港人同胡苏贞拍住上，又跟住佢话咩啊？唔系，即系呢个系最后之前嗰句咧，就系嘅意思，打场好嘅选战 系咯。 喂，打一场好嘅选战，然后跟住输咗唔紧要啊！我觉得最弊咧，啲人咧香港市民觉得你冇尽力去打啊嘛。嗱，你到而家胡苏贞都系尽力打紧噶，而家胡苏贞尽力打紧，而家就睇下呢班选委啊，我哋香港民主300+嘅选委，究竟系咪真系同胡苏贞一齐打呢场选战？我再一次讲，我话我唔系对胡官有乜嘢嘅批评，我系讲紧策略。我由头到尾我又唔系薯粉，我只系即系觉得呢一场选战最紧要保护到香港个民主力量， 同埋你个策略目标系咩咯？我觉得即系政治系用政治逻辑去讨论嘅，其实即系我即系你针对我个人冇意思嘅，我觉得其实你最终都要翻去对呢件事嗰个判断，而系大家要睇到个判断究竟边一个系相对啫，系可靠啲。 唔系我哋咧，我用翻呢个好黑人憎嗰个黄梦树嗰句说话讲啦。我哋今次咧，我哋真系唔